继续请听查经组长训练第七课，认识易经解经。 弟兄姊妹平安，杨恩很高兴又和你见面了，再次欢迎你上查经组长训练。上了前面几课之后，弟兄姊妹觉得如何？觉得组长的装备难不难？好像很难，因为要下很多功夫。但是正因为下了功夫，我们就真的学到很多以前所忽略了的功课，以便更有效地带领其他弟兄姊妹认识真道。好，还是老规矩，先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上一课学的是认识上下文的重要。上下文是什么呢？就是指正文前后的文字，也就是指所查考的经文前后的文字。解释经文的时候，不但要看经文本身的含义，还得注意上下文的意思，连贯起来读，才能够正确的了解经文的意思。要是把一句、一节或者一段经文孤立起来研究，完全不理会上下文，不但不能正确的了解经文的意思，还很容易犯断章取义的错误呢。那么怎么样找上下文呢？一，根据主题找上下文。二，留意经文的连接词。第三，有的经文没有上下文，就不必勉强去找了。例如箴言，多半以格言的形式写的，短而精简，虽然只有一两句话，意思却很完整，就不必去找上下文了。第四，有的经文上下文所包括的范围或许很长，也不容忽视。第五，有时候甚至必须把整本圣经的主题连贯起来当作上下文，才不至于解释错误。好，复习过上一课的重点，我们就准备好进入第七课吧。弟兄姊妹，今天这一课我们要学习认识易经解经。什么叫做易经解经呢？易经解经就是以整本圣经的真理来解释每一个个别的经文，简单来说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了解圣经除了应当注意有关经文在当代背景对当代人有什么意义，还要注意到在整个圣经的信仰当中有关经文的含义。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某段经文的解释必须符合整本圣经的信仰。易经解经很重要，可以帮助解经的人不至于偏离整本圣经和谐的真理。忽略易经解经的话呢，往往会导致解释错误，严重的话甚至会引起纷争而分裂呢。马太福音14:1-2说，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而马太福音16:14，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哎，弟兄姊妹，妄解圣经的人说以上那两节经文支持轮回说。那马太福音5:17-18记载，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弟兄姊妹，妄解圣经的人呢，就根据这两节经文说今天的信徒也必须守律法。那另外启示录12:1-2记载，天上现出大异象来， 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妄解圣经的人根据这两节经文说，玛利亚没有经过死亡就升天了。哎，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那样妄解圣经呢？往往就是因为忽略了已经解经的原则，也忽视圣经和谐连贯性的真理。再说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吧，要是按照已经解经的原则，参考其他有关经文，例如罗马书第七章、加拉太书三章、以弗所书二章、哥罗西书二章等相关的经文，就会知道新约信徒已经脱离旧约的律法，不受旧约律法的束缚了。那么这两节经文应该怎么解释呢？仔细再看，原来这两节经文的重点是主耶稣要成全律法，不是叫我们当遵守律法。主耶稣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结，一切旧约的预言、预表和预备都指向主耶稣基督，也只有主耶稣基督能成全这一切。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的话就应验了。整本圣经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因此解释任何一段经文的时候都必须符合整本圣经的信仰。某一节或者某一段经文提到的信息配合整本圣经的教导而显得完整而全面，单单看某一节或者单看某一段经文，或许就看不到圣经正确而全面的教导，也就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了。很多人往往以为了解一节经文的意思了，实际上呢，却误解了经文真正的意思。好些异端和错误的教导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要是有个教会领袖单单根据这一节经文就下结论，说：“你看，圣经教导我们要跪着祷告，因为保罗也是跪着祷告的。”于是这个教会领袖就要求信徒一定要跪着祷告，否则就是不听从圣经的教导。可是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并不认同这个看法，于是教会的合一和谐很可能就因此受到破坏了。这样解经就是断章取义，也太武断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没有读到圣经的其他经文，已经解经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说说已经解经的方法。以刚才提到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为例，这节经文是教导信徒一定要跪下来祷告吗？这样解释是正确的吗？我们可以透过经文汇编、串珠圣经，或者透过记忆，把凡是提到祷告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例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记载，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记载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另外，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五节，这里记载耶稣俯伏在地祷告。从这两处经文呢，就已经可以知道，祷告的姿势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可以跪着，可以站着，也可以俯伏。那再从其他经文的教导来看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人祷告的时候，神看重人心里的态度 过于外在的姿势。就是这样，把所有提到祷告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就可以找到解答了。好，再举一个例子，创世纪四章一到八节记载，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原因是神看重亚伯的供物，却看不重该隐的供物。那么神为什么看重亚伯的供物，却看不重该隐的供物呢？经文没有交代清楚，必须从其他有关的经文寻找答案。怎么样找相关的经文呢？我们可以透过经文汇编、串珠圣经或者记忆，找出跟献祭或者跟亚伯、跟该隐有关的经文，把有关的经文放在一起来看，互相比较一下。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提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这节经文说明了神看重亚伯的供物是因着亚伯的信，而该隐呢，犹大书里面说走该隐的道路的人是灭亡的，而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则提到该隐是属恶者的，他杀了自己的兄弟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那么再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到十五节还有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可以知道，神不喜悦行恶的人所献的供物。继续查考关于献祭的经文的话呢，还会发现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提到，献祭的时候要是想起弟兄向自己怀怒，就把祭物留在祭坛前，和弟兄和好以后再来献祭。原来献祭的人呢，必须口洁心清的。今天我们不必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自己做永远的祭物。可是虽然不需要这个外在的献祭仪式了，却还是得天天过献祭的生活。因为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就这样，通过已经解经呢，我们就认识到神要求信徒过完全奉献、完全委身的生活，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神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貌的神。人在外表上敬虔热心那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内心是不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爱人如己。人要是内心像该隐充满罪恶污秽，即使外表上是完全献上给神的人，在神眼中也是不蒙悦纳的。为了帮助你更能够掌握以经解经这个原则，以下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给提摩太的信上说，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很多弟兄姊妹用这节经文来支持信徒是可以喝酒的，因为保罗都建议提摩太喝酒。有的信徒还说，很多长寿的人都有小饮的习惯，正符合可以稍微用点酒这节经文。那弟兄姊妹，我们究竟能不能这样解释经文呢？好，我们仔细来看看吧。真的可以稍微用点酒吗？用这一节经文支持信徒可以酌量喝点酒的弟兄姊妹，也许是忽略了整句经文，只采用当中一句适合自己论点的话， 所以就造成了误解。不错，保罗的确说了可以稍微用点酒，可是保罗原来的意思并不是叫信徒酌量喝点酒。当时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整句话就是，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根据上下文来看呢，保罗的意思是生病的时候可以稍微用点酒作为医治用途。提摩太因为胃口不清，所以保罗才劝他不妨稍微用点酒。可是很多想稍微用点酒的人并没有生病，所以不能用保罗这句话作为稍微喝点酒的借口啊。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的可以稍微用点酒这句话，究竟能不能支持信徒喝酒呢？根据已经解经的原则，我们就必须参考圣经中其他经文怎么说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路加福音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记载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这个他呢，是指施洗约翰。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这是主的使者预言施洗约翰的话。那另外呢，旧约圣经民数记六章二到三节记载，神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就是归主的意思，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要离俗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弟兄姊妹，有这两处经文作为补充，你想可以稍微用点酒这句话可以解释成支持信徒喝酒吗？恐怕你就不敢这样解释了。其实关于喝酒的经文还不止刚才那两处呢。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还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认为醉酒这种失仪态的行为不合圣徒体统，而且有害信徒属灵生命，所以叫人不要醉酒。其实醉酒就是从稍微用一点开始的，后来又加一点，又加一点，一点一点的加上去，加到一个地步就醉了，所以应该防范于未然。所以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可以说是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稍微用点酒的附加说明，不是指不醉就可以了，而是指不要醉就干脆不沾唇，因为后果太严重了。还有一处经文就是箴言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这节经文说，喝酒好比被毒蛇所刺，终于死亡。的确，酒喝得过量，使血液里面含太多酒精，是会中毒致死的。这比醉酒放荡更严重。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可观看，免得动心。这比沾也不沾更具警惕性了。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参考多处经文，互相比较，互相解释，不但意思深入，而且有比较完整的看法， 就不会解错经文了。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已经解经的时候当注意的几个原则，这是讲义里面所没有提到的，请注意听并记下来。第一，已经解经的时候应当从有关的经文的上下文着手，应当从有关经文的上下文着手。例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节经文本身就提出了信心的定义，是最好的定义了。第二，已经解经必须把同样主题或类似的经文互相对照，互相参考，然后从中采取最适当的解释。例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是指什么地方呢？有人说乐园是阴间的一部分，但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二到四节却说是在第三重天神所在的地方。又例如福音书里面呢，有的说天国，有的说神的国，究竟天国等不等于神的国呢？就要把所有相关的经文做个比较，就会发觉天国和神的国是同义词。就这样多参考多比较，解经的时候呢才不会片面或者是解释错误。第三，已经解经是以比较清楚的经文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以比较清楚确定的经文解释比较不清楚的经文。例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两节经文引发的一个疑问就是，恶人是不是和义人同时复活呢？有没有先后的分别呢？我们看看别处经文怎么说。启示录二十章有更清楚的启示，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根据启示录的描述，是信徒先复活，也就是义人先复活，过了一千年其他人才复活。此外，一人复活要与主同作王，而其余的人复活是要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弟兄姊妹要留意，有些经文呢虽然谈到同一件事情，但是有的经文讲得很笼统，有的经文则讲得比较详细。已经解经的原则就是以比较详细的经文解释比较笼统比较模糊的经文。好，第四，已经解经应该以新约的亮光解释旧约的启示。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看到了实体必然更加明白影子了。例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究竟是指谁，指什么事情呢？在新约里面呢，一切都明白了，所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好，最后第五，已经解经的时候解释或者说明某段经文提到的事例的时候，必须有另一处经文的支持。 可以用串珠圣经或经文汇编等作为辅助，找到相同的字或相关的经文，从中发现各段经文怎么样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也彼此说明。例如刚才提到的创世纪四章一到十五节记载，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经文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参考了其他书卷以后呢，就知道亚伯是因为信献祭而蒙神悦纳，而该隐不但没有信心，而且是属那恶者的。实际上他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献再多祭也是没有用的。好了，弟兄姊妹，这一课就在这里结束，下一课再会。